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，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我并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，开放的花蕊，你怎么也流泪？如果你也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，一杯再一杯。我并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，如果你也是心儿碎。